房山良乡新城的这个金融街金悦家苑，还有这个房山岩村的金林家苑这四个项目。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东坝的项目呢是在这个2196套左右，它的均价呢大概是在这个37,000每平米左右。从现在来看的话，它主要提供的这个套数来看的话是今年来讲的话，基本上供应数字是属于单套，这个单个项目来说是几乎是前五了，就是套数是比较多的，也就是您买到的机会比较大。那它的一居呢比较少，一共是33套，大概是68平米左右，两居室呢大概是866套左右，是建筑面积是80平米左右，三居室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是1297套，是89平米左右。那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如果您符合条件，到时候能去买这个房子的话，一定要就是尽量选择这个89平米的三居啊，因为之前的节目里边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如果您的共享产权房想去换房的话，实际上大概正常的去出售的话，应该是从现在您去申请到最后应该是8年左右才能去换房，所以一个89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三居的话，基本上也是够住了，短时间内您可能不用考虑换房那个因素在里面。 对， 再有的话就是这个项目呢它都是全装修交房的， 精装是吧？ 对，全装修交房，不应该叫 不一定 就 对对对，只要给装修好了就 对，基本上就是您可能买点家具就能入住 了、 但是在这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装修呢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大家的房子可能装修都是一样的，但是您说我对这个装修不喜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装修拆掉，然后说我自己装修呢？可能有一部分人有这个预算啊，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就是共有产权房的它的这个全装修呢，是5年之内您是不允许去改变的。5年之后您才能去再去根据个人的意愿去变这个装修的相应的这个条件。同时呢，就是有一部分粉丝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那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我给它拆了会有什么后果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共有产权房里面呢，它有在您申请的时候在合同里面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就是要有一个家访制度，您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就是买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就已经签了这层相应的协议，就是允许我们的有关的管理部门去上门去家访，去查看您的房屋的这个基本情况 啊，这样子啊？ 对， 还有这样一条呢？ 对，这个是在合同里已经明确去说明了的所以在这个我们就是您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这个申请公告发布的当天呢，它这个合同的公告，合同的链接也会在申请公告里面去嵌进去了，所以呢比如说物业费是多少钱，比如说这个家访制度，比如说满五年不满五年怎样去约定，实际上包括您最后这个房子不买退款等等这些行为呢，全部都是在合同里有相应的一个约定的。所有人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可能我真拆了又怎么样呢？但是如果真的发现这个家访的这种情况，看到您的房子拆了，那您可能要有一定的相应的责任，这个要根据合同去改变了。 那也就是说我自己想改动一下格局也是不可以的。 装修您是肯定不能碰的。 啊， 这个装修您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连装，就比如说我想换点什么东西都不可以了，是吗？ 理论上是不太行的。 哦，这样子。 对，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家访制度呢，也是有一个因素在里面嘛，就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跟一般的商品房不一样，就是您的一般商品房可能是想租给谁就租给谁，但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同样在合同里边已经约定了，你这个房子是要交给一个统一的一个我们有关部门去代持这样一个平台上去发布这个租赁的消息的。同时呢，您的这个房子呢，可能是优先配租啊，就是您将来想租，是优先租给我们的这个符合共有产权房购房条件的这个家庭，他可以优先租。同时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符合我们的保障房的轮候家庭这部分人优先去租。就是这个呢，平台 是自己随意想租给谁租给谁的。 对，这个是要经过平台的统一去租的。所以这个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套房子大概是您持有65%的产权这个锦岩家园项目您是持有这个产权的65%，您个人持有这个产权。如果将来的房子您租到10,000块钱左右，那您可能就拿到的租金就是6,500另外那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相应的代持机构去持有这部分租金了。这个申请时间呢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从11月13号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到这个11月27号下午17点前就都可以了。在这个区间段任意时间内申请都可以，不是说一定要抢在前面去申请。我们之前有个粉丝问这样的问题，我先申请会不会先摇号或先选房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最后它是摇号的，跟你的申请顺序是没有关系的，您只需要记住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申请结束以后呢，它会有一个业务的一个编码，是一个 Y 开头的一个编码，这个编码呢如果您可以看一下大概您是排在了 Y 多少，这个数字呢基本上可能是代表了您当时在申请的这个组别中的第多少位去申请的。比如说可能是 Y08000, 这个可能就是您这个组别的第8000个申请的。您其实对这个项目在这 几天内有多少人申请，大概心里也做有个底。 所以就是像我们以后再去看这个公有产权房的时候，是不是刚才它里边您刚才说的这些都要仔细看，是每一个项目它都是会这样吗？ 对，每个项目其实这合同里面的约定也会有一些细微的 不同，包括不能动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对， 是吗？ 对，这个基本都一样，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物业费啊，比如说这等等的，其中这种是不太一样的，包括对其他的相对的来说的一些约定。这个项目我如果没记错了，它的交房时间在合同里面约定的话应该是在2021年左右。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交房时间会比较在意，就经常会问我们说这个共有产权房是期房还是现房啊，其实您就不要再问了，合同里其实都写了，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房屋要交付给您啊，如果未按照这个交付时间啊去交付，它需要赔偿您的这个费用大概是在多少，都在合同里有明确的约定。物业费的话应该是3块多，具体的数字我大概忘了，但是这个物业费呢之前也是我们的一个粉丝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物业费会不会按照产权比例去共同承担呢？比如说这个我是持有65%的产权是不是这个3块多的物业费我也65%呢？但是这也不是的这个物业费您是要按照您的这个部分去缴纳的，包括您的物业呀，比如说取暖呀，比如说您的有线电视等等，是需要您谁去使用谁去缴纳的。 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一些共有产权房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名哈，我们现在这个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提前一个月最少了好，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 对，这个其实 这是一个东坝的项目，刚才说的 是东坝的项目，对，然后再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项目呢，是叫做城志畅悦园的项目。这个项目在管庄，这个项目呢，一共提供的这个套数呢，一共是5栋楼，但是目前申请的本次开放登记的一共是4栋楼5号楼的话，是因为有一些手续未取得，后续的话可能还会再有一些消息推荐，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项目的均价是29,000，然后购房人持有的产权比例呢是55%。总套数的话一共是656套，一居室是21套，大概是64平米，两居室的话是635套，是89平米左右89平米的大两居，住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那我在其实上节目之前刚刚从这个，因为咱们电台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然后我踩了个盘然后再过来的这个盘呢，现在我刚刚看到的结果就是它正在施工了，这个正在做这个地基的一些基础施工方面，其实进展也算是比较顺利吧。有一些楼我看已经是出了地面了，所以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给大家看上的效果更直观。如果您想去找一找的话，这个项目就在这个二手房，它叫做远洋一方。在这个它的应该是西南侧就是过了这个通惠河但是没过铁路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如果您自己想去看看是可以的。同时呢， 这名我们听那么熟呢 就是管庄，然后往地铁站往 对，我说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 往南一点，对，这个区域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 的， 周边的比如说远洋一方，比如说东一市区这两个小区呢，可能对这个我们的购房人更清楚一点 对， 就是这周边的大概的价格呢是在远洋一方可能这个区比较多大概的均价应该是在5万多，然后东一市区呢可能稍微的便宜一些，大概应该是在4万多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项目它只有卖29,000。同时 那是很值， 因为这个其实很多粉丝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因为朝阳的两个共有产权房同时申请了，就是您是可以同步去申请了，两个项目都可以选然后有粉丝会问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坝的项目37,000，管庄的这个29,000？ 对呀，我也是觉得呀，因为我其实倒觉得管庄的会比东坝的位置要 好一些，对吧？ 对， 所以经常会有这粉丝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会不会管庄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那实际上这个不是这个首先呢，它跟这个项目的这个拿地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管庄那个项目它拿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我没记错了应该是在2014年左右2015年左右去拿的地，所以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一点我个人推荐的话，当然两个项目都比较不错，但是如果说一定要我去选的话，我的号码就特别幸运，两个项目都摇中了非常靠前的这个号段，那我可能会更优先的去选管庄这个项目，因为到手的这个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的合适的。 啊，比较合适的。那周边呢，其实有很多粉丝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周边可能啊，东一十区这个项目，也是才卖4万多，那我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个二手房啊？包括二手房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相对来说的优势，比如说可能就已经成型了，我能看到房源的具体情况，啊，比如说即买即住等等。但实际上呢，对于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购房人群来讲的话，啊，这个房子有首先有很多天然的优势在里面，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房子呢，它相对来说首付是比较低的，共有产权房的首付呢，大概您能够支付到30%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是有关的政策做的一个相应的支持，就是30%最低的商贷首付，您就能够去买管庄的这套共有产权房了。比如说您选一个大概这个29,00080平米左右，这个200多万300万吧，咱们家300万算，您90万就可以买了。但是如果您到这个周边买个二手房的话，您的首付比例可能要到40%-50%左右。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讲的话，不要小看这10%-20%的这个比例，还真的是不小的一笔费用。再有的话就是共有产权房还是有一些它政策性方面的一个支持的，房子比如说必须支持组合贷款。就是您是完全可以利用到您公积金那部分利率的，那如果您去买二手房的话，公积金的钱可能真的不够，您的首付应该就是付的比较多，其实还有很多自己这个共有产权房本身的一些优势。当然了，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啊，至少它是一个新房，对吧？这个跟二手房还是有一个我认为品质上的这个一个区别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您就以这个自住为目的的话，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房子还是十分值得去考虑的。当然有人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不完全是我的，因为我没有持有100%的产权，心里不踏实。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您如果就一个目标，我自己住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没错，所以就是共有产权房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限制的哈。那我们刚才说了，今天其实有四个共有产权房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吧？ 对， 刚才说了一个东坝的，然后后来又说了一个这个 管庄的， 对对对对对，这位置有点多，还有一个是哪里的？ 另外的两个项目呢，是位于房山的，一个叫做金悦家苑项目，一个叫做 这个东西有点远啊，这个 确实是距离比较远， 跳有点远、 有点远的，一个是金林家苑，一个是金悦家苑。那这两个名字呢，听起来可能是有一点的相似啊，但是两个项目距离呢，相对来说还是远一些的。金林家苑这个项目呢，是在苏庄地铁站大概往南1公里左右，这旁边。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商品房叫做不是商品房，这个是商务办公，叫做这个超级蜂巢，就在超级蜂巢的这个东侧。这个项目的话大概是26,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均价，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距离地铁的话1公里，这个距离就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吧，但是勉强上我觉得还能够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再有的话周边的话，比如说像一些二手房的话，可能我们近一些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瑞雪春堂，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这边的玉竹园，比如说这个阳光以上等等，它的这个价格的话，大概可能这些老小区大概是在3万出头，这些新一点的可能是将近4万。所以从26,000这个价格来看的话，我认为它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项目呢，它是金隅开发的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牌的一个企业，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我觉得如果您是生活在房山，或者是您的工作是在这个丰台区内，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比较方便的。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大概的套型呢，一共是分这几种，是55-63平米的一居，一共是70套，然后79-82平米的两居是504套，然后85-89平米的三居是767套，也是含有全装修标准的。这部分个人产权呢，能够占到了75%，这个产权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我认为倒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那这个项目的提供的套数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也是1000多套房子，1722套房子。从这个目前来讲，房山的这个区域来讲的话，这个套数的供应体量真的是比较大了。因为房山在之前在最早的时候的自住型商品房的申请这个范围内来看的话，大概去这样的一个人群，也就是在1万-2万人左右。 那如果是一万多人去选1000多套房子，我觉得这个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当然这个最终的申请人数到时候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刚才跟大家去介绍了一下这个周边的二手房，瑞士深堂的话大概88平米的这个两居室的话，大概单价是在35000左右。像这个阳光逸上的话，可能是因为房龄相对来说比较新，在11年左右的，大概也是刚过去6-7年的这样的一个房龄，单价是在45000左右，也是100多平米的这样的房子。洪水园西区这个小区呢，如果您对这个买共有产权房不感兴趣呢，可以看看周边的相对来说老破小的一些小区，相对来说2万多，其实27000左右还能买到二手房。但是就是同样刚才我跟大家去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二手房可能它比如说税费啊，比如说像洪水园这些小区都没有电梯等等，也是自己的本身的一个优缺点吧。这样看您到底综合去考量更喜欢哪个相对来说的产品，它提供的户型相对来说这个金陵家苑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推荐大家重点好好去看一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个项目叫做金悦家苑啊，这两个项目相对来说叫的名字是比较的相近的啊，这个但是位置是不太一样的。金悦家苑这个项目呢，在良乡的这个官道，就是在我们的良乡新城这个板块，这周边呢有是两个这个我们的商品房，一个叫做这个金悦合住，一个叫做旭辉城啊，就在这两个楼盘的旁边。如果您是想自己去看看的话，可以直接导航这个金悦家苑就可以了。这周边正在施工的这个已经盖的差不多快封顶的这个商品房项目呢，叫做金悦合住啊。这周边的商品房现在的均价呢，大概是在这个我们有关部门的限价呢是38994。那如果您考虑商品房的话，可以跟这个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对比。那这个项目呢，目前来讲，金悦家苑这个项目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从我个人来看的话，从目前推出的所有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户型中，我是个人比较喜欢金悦家苑这个户型的，它真的做到了算是极致，因为这个户型做的已经很好了，很贴近商品房的正常。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市面上的一些限房价竞价的这些项目的户型，可能都有一些都没有它的户型做得好啊。同时呢，这个项目在它的项目所在地的这个样板间这个示范区已经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它这个70多、80多跟100多的这个样板间呢，您都是可以去参观的。就是在样板间的现场呢，同时还展示了就是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它全装修的用的材料啊，比如说它的涂料，比如说它的地砖，比如它的管子， 这还比较透明， 对，比较用的什么全部都在现场有展示。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好的，咱们说了不少了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哈，包括其中包括限定房的一些这个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其他的疑问，包括房产方面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哈。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就说这个共有产权房能再说一下这个申请的条件吗？ 这个申请条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您是这个符合相应的条件啊，首先第一个，如果您的岁数啊单身的话是应该满足30岁的，然后如果是已婚的话是对这个限制是没有的。同时这个30岁的这个限制是根据我们的项目的申请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去算的。比如说我们的东坝的这个锦恩家园项目，它是在2018年的11月27号去截止申请的。那如果您申请人当年年满30周岁，于2018年11月27日前，就是您可能比如说您的生日是在这个11月28号，您可能就不能符合了，需要整年整月整日的去满足这整个的申请条件才可以。单身是有这个岁数的限制的。 岁数限制。 对。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您是这个需要符合我们北京的限购条件，同时呢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房。就是说如果您是夫妻两个人不仅您名下要没有房产，没有房产的转出记录，就是房子卖过也是不可以的。包括您的妻子也不能。这个是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严的。再有的话就是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房。这个我们的粉丝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项目能不能同时申请，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您最后去买的话是只能买一套。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同时四个项目在申请吧，如果您四个项目都符合条件，您四个项目都是可以申请的同时呢在这个申请页面上您都要选择这个全新申请。这个已有编号摇号申请呢，目前来说它是灰色的，点不开。就是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 点了四个全新申请，获得四个摇号编号，这个有没有问题？从现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符合条件是都可以去申请的。再有的话就是很多粉丝会有问题啊，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四个项目都会符合条件？这个就是跟我们下边要去说的这个相关了啊，就是您以这个东坝的景岩家园项目为例啊，在朝阳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和在朝阳区工作的非本市户籍无房家庭都可以申请。我们简单理解一下，就是啊，如果我是一个房山户籍的无房家庭，满足共有产权房的购房条件，但是我的社保、我的工作是在朝阳区去缴纳的，我就可以申请朝阳的项目。 嗯， 那同时呢，因为我的户籍又在房山，房山的项目， 所以能申请房山的， 对，房山的我也能申请，所以这四个项目都是可以去申请的。 嗯， 而在这个朝阳区内的这个工作的认定是这样的，朝阳的这个景岩家园跟城志昌悦园两个项目呢，它的要求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它是在2018年的11月。您的申请家庭全部成员中的任意一名的成员，在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社保缴纳系统里面认定您在朝阳区缴纳，就可以认定为您在朝阳工作。简单的来说就是您11月您的社保是在朝阳交的，或者是您的爱人的社保是在朝阳交的，就可以认定为您在朝阳区内去工作，就符合相应的条件的。这个相对来说条件没有那么的严格。但是在共有产权房的申请里面的这个条件里面有几项是不能够去申请的，这个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您的申请家庭已经签订了住房的购买合同或者是征收拆迁安置房补偿协议，就是您可能已经拆迁签过协议了，就不能再申请了。 嗯，好的，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些朋友来问一些问题哈，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再给大家来解答哈。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在书中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情。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老朋友，来自家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刚才也说了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当然，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要装修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啊就可以了。好，下半段一开始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第一条信息。今日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啊，称截至到十月底，全国棚改呢已经开通了577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99%，完成投资15000多亿元。那早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8年全国棚改新开工是580万套。 首先这个其实棚改来说，主要它是解决我们这些目前来说可能居住这个住房有困难的一些相对的来说人群吧，其实跟我们的现在的包括共有产权房，包括现房价、经济价，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商品房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梯度，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居者有其屋吧。其实如果是这个完成率越高的话，我相信对我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些商品房的人群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压力更小一些，因为我们的就是有房子可住了嘛。同时呢，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将来您购买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又同时面临的一些拆迁类的政策，比如说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在我刚才在上半段跟大家去说的那样的一个问题，您一定要好好去看共有产权房的合同，在合同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如果是这个遇到这个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您可能无法再享受这个相应的一个安置面积的安置，或者是您把您的共有产权房进行一个退回才能够再去享受安置。所以如果是将来您真的面临拆迁，或者是就是已经在拆迁计划中了，然后再遇到购买共有产权房的这部分人群，我是建议您慎重的，同时要好好看看合同的。 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介绍啊，说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呢，分别上涨1%和0.3%，涨幅呢比上个月分别回落了0.1%和0.5%。35个三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呢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0.3%。 这个其实是主要说的一个二三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大概数据，我觉得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一个波动。但实际上据我们的现在的了解呢，这个二三线城市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我们的现在一线城市，像我们的北京、上海这类城市，二手房目前来看的价格是普遍的有一个下调的。尤其是我们最近接触到的一些粉丝买这个房子，我们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有一个朝阳的粉丝，他的买这个房子的大概110多平米的房子的报价是在660万左右，二手房那个房东的报价是在660万左右，但是最后的话他的成交，我们的这位粉丝最后跟这个房东谈的价格最后谈到了585万左右。就是从现在的这种市场情况来看，就是二手房的现在的这种市场还是偏冷的，尤其是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低。如果您真的是考虑现在买一套自己自住的房子，个人认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就第一，您是可以跟房东进行一个议价的，我说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谈了大概是在可能60万到70万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是还要看一下这个房东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这种改善的这种换房的人群，这种房东是比较多的，他需要把他这套可能110平米的房子卖掉，他换一个可能140或者是200平米左右的房子，他需要先卖再买，然后这样的话就他会比较着急，而对这个价格方面的话是有一定的松动的。所以在最近的这种二手房看房过程中呢，您肯定要多看房子，同时呢不要过多的表现出我特别想买这个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意愿，而是你要多多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房东到底他着不着急卖。如果他是比较着急出手的，现在就适合一个比较杀价的一个机会就到了。其实我倒认为这个是目前刚需尤其是首套房的这部分人群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没错。好，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11月13号呢，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微信平台呢表示说，已在近日在官网上增设 曝光台，并曝光了8起违规转租公租房的家庭信息。市住建委表示，8个家庭已经由相关的住房保障部门取消其各类保障房的资格，退回承租房屋，并记下不良的信用档案。同时，自取消资格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以内是不允许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含市场租房补贴以及共有产权的住房。另外呢，相关中介的也是被严肃处理，网上签约资格呢也是被暂停，并且将缴纳上限的一个罚款。 嗯，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严的。其实公租房这种违规的转租呢，报道呢已经是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还有部分这样的家庭做出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一个严重性。就是第一的话，您如果被查处的话，会面临很重的一个处罚，就是5年到10年这个大概这样的一个区间，是不能够再去申请有关我们的现在的市面上的一些保障房的。这个惩罚力度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您真的一定要慎重。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租赁的这些公租房的这些租户啊，再有一部分对于中介来讲，公租房是不允许中介去进入公租房的小区去找这个房源的。 对， 如果您是刚刚从事这个行业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房源您是不可以接的啊，也是不可以去挂出去转租的。这个如果真的查到的话，你的相关的店面也是会到一个严厉的处罚，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同时啊，您去租这个公租房也是会有问题的，会有问题的。您如果真的被查出以后，您可能就直接就要需要去搬家了，那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同时呢目前来看的话，公租房它会有一些制度在里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去说的共有产权房这方面有这个家访制度，其实公租房里面也是有的。每年它都会有人上门去查这个租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这是人的一个防范。再有一个话，就是现在的技术方面，它会有一个人脸识别的系统，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资料是不在资料库里面的，它那个人脸识别系统是可以识别出来您长期在这个小区内进出的，这个是很容易报警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三方面的人群都不要再去接触这个公租房的租赁了。 没错。所以大家这个无论您是租房的还是被租房的，都得看一下。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由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一个共享住宿领域行业自律标准啊，共享住宿服务规范15号呢在京发布了。规范呢针对入住核实登记、房源信息审核、卫生服务标准、用户信息保护体系啊等社会民众关心的一些焦点问题呢，提出了规范要求，并结合智能安全的硬件设施的使用等技术创新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展开了一个前瞻性的引导。 共享经济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啊，但是我觉得共享房子这事儿啊，从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区间，我们再看吧。那现在的房子呢，种类确实是比较多啊，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绕啊，就比如说现在的公租房、集体土地租赁房、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我们的现房价、定金价、我们的商品房、二手房，其实这个呢，还是不管您是选择哪样的房源，还是要从现在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多看看。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哈。用擦过马桶的袜子擦杯子，用洗发水浸泡杯具，用客人的浴巾来擦拭窗台地面哈。哎，这些我记得哈，最近在朋友圈转发了是吧？转火了。对，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或许很难将前述的这个现象和五星级的这种高端酒店联想到一起。但是日前一位这个微博网友发出的这个爆料的视频呢，正在改变消费者对于部分五星级酒店的一个印象。 对，这个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整个行业的一个规范嘛，但并不代表着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酒店都在这样做。这个应该目前来说可能是比较个的一个个例，但是还是希望行业可能出台一些这样的规定，更好的去约束这样的一个行为。同时呢，也我觉得提醒我们的现在来说长期去出差的这部分听众，那我们是不是考虑自己带一套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对，现在我发现这个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就是那种床单的那种，直接出去可以套在那上面。然后杯子大家肯定要自己带一个自己的。然后如果实在没有这种就热水壶什么的，你要也做开一遍，把水倒掉然后再用，或者自己现在有那种折叠的那种，都可以随时 特别方便。 对，可以随时带的等等哈。所以还是用自己的东西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这个时间也要告诉我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萌的问题啊。因为之前呢一直咱们也在说，到底这个怎么来认定，比如说你能申请哪个比如说海淀还是是朝阳的这个房子哈。咱也说了以社保为准，或者说以你的户口为准。 对， 那正好呢有位朋友也问到了，说公司注册呢是在海淀交的社保，但是本人是工作在朝阳，因为是公司的分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能申请朝阳的这种或者东坝的这种管庄的这种公共产权房吗？ 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对 对, 对，因为咱们说的以社保缴纳为准啊，或者是以户口为准。 对，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昨天也是有位朋友问到说，就比如说啊，他在朝阳工作，然后他自己户口是海淀啊，比如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哈，那我们要这个以什么样的他，比如说这个单位吧，比如说这个房产的这个房子的公司，他是以哪个作为优先的呢？比如说以户口优先，还是说以这个？是吧，社保优先，还 是 两个都可以。 如果您是经济的家庭，您的户口是在海淀的，然后呢您海淀的项目就是我们的海淀这个第一组别内，这个组别内。如果您是申请朝阳的，您的社保在这儿，您是海淀户籍也是在这个组别之内。 也就是说其实它不算是看哪个在哪个， 对， 是吧？ 如果您是经济家庭，它是不分这个优先跟非优先的，它只是分几个组，一个是 第一组别第二组别嘛， 经济的组别跟非经济的组别，只分这两个组别 啊。 在这个经济组别里边，它是没有优先跟非优先之分的。就是您在这个海淀跟朝阳，您都是这个经济组别里面都可以参与， 都可以参与。 对，然后如果您是我们的相关的非经济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新北京人的朋友，那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了一部分优先跟非优先的一部分人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朝阳的这个项目，朝阳的这个项目呢，它是优先组跟非优先组的。那非优先组呢，如果您是非经济呢，非优先组就是一般家庭。这个我就不再做过多解释了，您就是社保在朝阳交的。那如果说您呢是优先组呢，这个优先组呢是分几个园区呢啊，一个是中关村朝阳园政策园，一个是电子城功能区，以及北京商务中心区啊。您的这个工作单位是在这个几个园区内，您就是优先组。这个优先的概念呢，就是在这个组别里边，您是先去选房子，选房子以后，如果还有房源，非优先组再去选。如果说您对这个园区，可能有些人会没有这个概念，我公司到底在不在这个园区里面，在这个申请的公告里面，这个有哪些企业包括覆盖的范围是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的。如果这说明您再看不懂，那我教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问一下我们公司的，比如说 HR 也好还是财务也好，问一下他们啊，咱们公司是不是在这几个园区之内。同时呢，如果您的公司在这几个园区之内呢，您还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的，这个是在公告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的。如果您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向这个所在的企业进行申报，然后包括您的申报的这个您所在的企业没有去按照管委会的这个通知去提交这个申报啊，您也是不算在这个优先组别里头的。所以如果您是优先人群，就提醒您啊，咱们赶紧按时间内啊看一下去申报，这样的话您是可以优先去选这房子的。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问题啊。这个田哥问说，请问目前如果属这种拆迁户，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没有搬，那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公有产权房吗？ 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第一，如果您是签署了相应的这种安置的补偿协议的话是有可能您最后申请的时候审核的结果是过不了的，就是您没有办法参与，只能先申请看看最终有没有通过这个审核第二个就是您确定没有这个拆迁协议，没有签署，然后您也没有拆迁迁走，但是呢您买了公有产权房以后发现您的家里可能又拆迁了，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名下又同时存在了商品房跟共有产权房，您的这部分共有产权房可能就要退回了。因为我们在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相应的管理办法已经明确说明了不管您是通过继承赠与还是买卖这种方式获得商品房的就是您有这个商品房的房本了，您同时又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您的共有产权房到时候要退出。就是您要把这个共有产权房退回去。所以我不知道您那个拆迁呢是不是将来面临的可能会这样现在没拆，将来拆了，将来拆了有房子有房本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 啊，是一个问题，您可以自己去考量一下这个中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成本。 对， 同时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首先呢，啊，您去退这个共享产权房，我觉得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您会有这个退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流程。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的共有产权房它不满五年，您是会有一个原则上共有产权房不满五年是不能够去出售的，但是特殊条件啊，可能这个房子也能够去由这个相关的部门去回收，但是他会考虑折旧的费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折旧，所以这个就如果是不满五年，会相对来说您可能会有一部分损失。所以啊，如果您就是买共有产权房就奔着是自己住，同时又不会有其他商品房包括其他房的这种情况，我建议您是果断的去买的。但是您说我买了可能要改善啊，将来可能要再换商品房，这种情况呢，我就劝您稍微的是有慎重思量一下。 好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想一想，如果您到时候真的是吧，已经有这房子可以申那啥了，这个还得退出去，也挺麻烦的。 对， 嗯， 这个您是需要自己去决定。 确定一下，对，然后东开北京问说，申请公有产权房贷款的话，会不会查名下的房产呢？这个您有，您只要有房产就不能够申请公有产权房了呀。 如果您是在北京有这个相应的住宅的话，70年产权的住宅的话，您是申请不了公有产权房的。 嗯， 如果您是在北京其他就是其他省市内如果有房子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嗯嗯嗯，所以后来他又问说，在外地有商品房可以申请吗？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啊，因为他只是看北京地区是吧？ 对，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那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几个现在的这个公共产权房的一些项目哈，那下面有什么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吗？ 首先是这样的，这位于顺义的这个正商雅筑家苑项目呢，是今天已经开始是摇号了。 嗯， 这个项目呢，在顺义的这个仁和区，主要提供的房源呢是748套，户型的话是76到82平米的两居，均价的话是24000，最终确定的申购家庭呢是23881户，通过审核的家庭呢是11093户，其中呢本市户籍家庭是9000多户啊，这个非本市户籍家庭是1444户。这个项目呢是今天摇号了，如果按照一般的经验来讲的话，摇号当天就能够出这个摇号的结果啊，基本上您是顺义的这个家庭就一定要好好看一看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通过这个摇到一个比较好的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的选房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在摇号结束后的2周之内就要组织这个选房的工作了。那如果您今天查到您的号相对来说比较靠前，能够买到这个房子了，那我就建议您从今天开始就要准备这个首付了。这个首付的计算方式很简单啊，就是用这个均价24000乘以您想买的这个面积，比如说81平米，然后再乘以30%，就是您的首付。选房当天的话，一般交纳的定金是10万块钱左右，当然这个最后以这个公告通知为准啊。首付的话是减去这部分定金的啊，这个是计算的一个方式。再有的话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房山、朝阳、顺义，目前来说大兴也有消息。大兴的四季盛景园这个项目呢，结束了申请的工作啊，它的这个资格审核结果是可以查询了。从现在来看，我们了解到这个项目最后是8000多户家庭去申请啊，这个项目的大概的总套数是2224套。就是大概的比例的话，如果按照去算的话是1:3.6左右，就是一个家庭3点多个家庭能选一套房子。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比例在目前来说已知的共有产权房中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如果说因为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8000户家庭它还会有一部分人的资格是不会通过的，就是会被刷下去，所以这最后这个比例呢可能相对来说还会再小一点。所以您如果真的是着急有套房子住，大兴的四季盛景园这个项目在大兴的魏善庄是比较适合您去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而这个项目呢，它均价是29000，然后但是它持有的个人的产权比例是80%，就是这个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共有产权房中持有产权比例最高的一个项目。对，所以还是值得比较大家去关注的。 好的，我们这有朋友问到蓝天大海说，现价商品房能出租吗？ 从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政策，这种两限房、经适房也是不允许去出租的。 现价商品房呢？ 就是这个应该它只是两限房， 也是两限房，就是之前不有那个限房价、净地价那种房子， 那种商品房是可以， 那种房就可以的，就是反正您一定要确定，就它到底是什么房。 房， 您是保障房，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上面房您随意啊，保障房就不行， 对 对吧？嗯、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明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呢，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明天再见。